欢迎到 Odcast 双周报。今个礼拜又算是 full team 上阵，因为其实真系多没有一两一个啫，所以 full team 就系、是、多一个就 full team 嘅，所以之后人手几 某啲原因，所以 又少翻个小职喎。但系， 咁人手流流去咧，调调去嘅，我班友又 咁叫 full team 啊？但系 咁啊，轮班咪轮休仔啦。OK， 好啦，咁嗱，首先今个讲咗一单，今日位我为 Juicy 新闻。江本信二十米文春炮踢爆，佢一月头就去喺新宿同个女士上酒店。咁咧，重点系一江本信二结咗婚，而佢嘅太太喺2018年结咗婚，而佢太太就系职业爵士大龟明香，系职业爵士啊。因为佢我已经去印象中好耐冇配咗音啦。 咁转咗跑道好耐啦， 转咗跑道好耐啦。佢而家根本上唔系声优咁滞啦，而家就系话职业爵士啫嘛，麻雀嘅。第二就系、是。因为他爆了单你才知道原来结了婚， 那就是啦。正常来讲，一个男性优 和圈外人 同任何都好啦，即同条女上酒店其实有几多事啫。 但是问题就是他是跟讲法就是，那我应该通常呢性优结婚呢同样都是性优结婚是应该恭喜，但你呢情況真的很難恭喜你咯！一大班 fans 講法就係你唔好尷尬啦， 即係問你咁樣踢爆出嚟， 攞到爆炸， 以呢個形式俾人知道， 係攞到爆炸。 同埋最搞笑嘅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啦嚇，因為其實兩公婆係分開時間喺 Twitter 公布翻個婚訊嘅。咁江本嗰邊就當然 不如屌 好正常啦，嗯、大龜嗰邊你係會見到一紮狀況外嘅喺度恭喜佢咯。 因為實際上不是有些人未必跟你那麼貼的、 啊、 因為不是那麼多人跟文春炮嘛， 不是跟不跟文春炮先，真的是純粹我是大龜 fans 或者 friend、 嗯、 有 follow 大龜的 Twitter， 見他公布結婚，那第一時間恭喜的啦，誰知道他為什麼會公布呢？是不是這樣 說先？相傳、啊、由文春相傳文春的說法就是跟江本上酒店的 A 小姐呢都好像是姓優，好像但是咪真的不知道？冇， 但系但系经理人公司不是出咗嚟讲，唔系咩？ 唔知啊，因为文春讲法 系，文春讲啦，我知啊。但系之后根本信二间公司出嚟讲就系话嗰条友系按摩师啊嘛。 咁样啦， 咁你唔明白有一大堆你佢曾经配过音嘅人。是要斜杠很多职业的嘛，即系咩便利店商店嘅职员啊嗰啲嘢。 好简单就系、是。大龟咁升优啦， 即系仲要，即系仲要讲紧嘅系阿江本都出咗名系咸湿噶啦，基本上。 咁嗱，一出名 男人唔咸湿有 咩？唔系男人唔咸湿嘅问题，即系佢系比较出名咸湿嗰一只。 唔系偷食唔重， 话晒都系话晒都系细关啲 friend 嚟喎，大佬。 唔系咁细，其实男人偷食好奇怪咩？咁当年深久保长太郎啊，会同先之后会离婚啊，咪都系偷食啫嘛，深久保。 唔好意思，就女性角度嚟讲，偷食系好严重噶。 你要讲清楚，唔系咸湿系 OK 嘅，偷食就唔得。 我所谓好常见，唔系尖言了问题，系喺声优圈里面已经唔系新闻嚟嘅。 我唔介意男人咸湿，但系我会介意男人偷食。啊，唔系，其实唔好话男人啦，女人都系啦 ，OK。 因为喺个咸湿一个本性，呢、這个偷食 系道德嘅问题。 声优圈里面咧，女性关系比较麻烦嘅，关之一啦。深久保长太郎相传啦，实在唔知道。咁龙川大辅衰咗啦，断到正咧又系，仲搞到一镬粥添啦，佢要仲大镬啲嘅。咁今次轮到江本信彦，仲有就系好难踢，就系因为今次之后咧，亦都揭发咗，亦都穿咗江本信彦对最细粒嘅女仔，因为据说嗰位按摩师啦。佢話嘅按摩師同埋大龜都係細細粒嘅。 哦，即係合法羅。 係啦，佢中意合法羅嘅。 哦，唔係細粒同合法羅又未必有。 啊，中意佢中意嬌小可，嬌小型啦。 嬌小型咯， 即係大龜又中意咩細粒？ 即係你記，即係唔少大嬸都細粒㗎，你記住。 衰啫，呢個就年紀大。總之依單嘢就真係笑到在度咯，即係搞到江門啲 fans 就係好尷尬，想恭喜你，但係恭喜你唔落，因為咁攞。攞到爆炸！ 咁你用呢個形式去公開就得， 咁咪攞爆炸咯。 其實算係咁噶啦，即係大龜嗰邊唔係第一時間出嚟公布結婚，係即係唔係公布離婚，算係咁噶啦。我覺得係 依單嘢就佢話道歉，但係唔知佢啦。依啲嘢又因為家事，反正係依個係大係佢兩公婆問題。我就外人唔多字，總之好搞笑啦依單嘢。好啦，跟住另一單，跟住咧就鄉村縣嗰單遊戲禁制條嘅，真係俾佢過咗頂佢個肺。 之前我講過啦，其他呢單嘢。 咁啊，跟進翻啦。咁就單嘢就佢就以呢、這個嗱，先搞清楚啊。有啲我見有啲中文圈媒體係搞錯咗噶，佢係話有啲中文媒體有報道就係話咩九成投票九成贊成，然後通過搞清楚佢哋係係商議就過咗，係冇經過投票嘅。那個九成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就係政府諮詢文件，即係你知我諗呢個大家可能會比較熟嘅就係、是、其實同香港一樣嘅。香港你啲你冇乜聽過嘅政策，佢會有啲諮詢期，跟住就有好大慘啲支持政府嘅信過去。如果冇人吹雞嘅話咧，又係一樣咁嘅情況，即係佢係一個唔反映民意嘅即係呢個諮詢制度。佢就佢啊三千幾封信入面有九成都係支持嘅。 但據說有啲但係相傳啊，係咪即係喺網報告就係、是、啲信咧係頗為可疑嘅，即係唔係修改過程係有人修改 過程。天下一向啊，世界政府一樣撲街。 仲埋咧就最搞 笑 CNP 咯，簡單嚟講。 仲有一樣最搞笑就係咩？據說依所依啲投依信咧，即係所謂意見收集信咧，其實唔影響嘅，基本上其實佢唔理佢都得嘅。 係咪一般嚟講，如果個政府仲想仲有少少面想要玩攞住嘅，就通常都係會攞住個 道德高地 諮詢個諮詢結果就話得嗱，有九成人贊成啊，咁我要過啦嚇。 搞清楚先，嗰個係煲水諮詢結果 ，OK？ 即總之你俾佢煲到啲咁嘅數出嚟，咁咪咁咪即係。 總之佢喺個行政程序度做過諮詢，而個諮詢結果係真係有好多大比數贊成咁嘅意思。係 即係有八百萬人反佔中咁解啫嘛，即係阿周篤嗰、那個嗰單嘢咁解啫嘛。 嗱，依單嘢搞好啦，佢 然後咧仲有咧入邊咧係冇錯，呢三千有嘅三千幾份書，但係其實另外另一個數字咧，其實大家要睇嘅就係咧佢會同呢個持份者。即係佢同啲即係我哋中文叫持份者啦嘅人要同佢要同佢知都要同佢問佢噶嘛理論上，咁得出嚟結果就係全數好似百幾個即係遊戲相關嘅產業啊公司啊之如此類嘅，佢要走去問，咁嘅結果就係全部都反對，一致反對。 正路 咯。咁當然好正路啦，亦都係。咁啊，然後佢但係 如果有人贊成，我反而想知係邊個咯。 咁你問當年呢個提出呢個 game 一小時嗰各位人啦嚇，嗱先講下佢係當年係瞞住公司，應該係冇問過公司就噏出嚟噶。當年講孤奇名人嗰陣，佢係衝口而出，結果然後發現又 OK 咁解嘅咋，但係咁然後而家就。結果佢就咁啊攬住話，我哋有九成，我哋有九成民意支持，即係等於我哋呢個即係呢個我哋政府一樣啊！即係呢啲嘅嘢一傾埋咁，結果就係、是、佢就過咗啦嚇。咁雖然好似仲有一關嘅，仲有一關要過，但係呢一關過咗就基本上就唔過硬嘅，因為個議會嘅問題，個議會基本上都係俾嗰班人控制住噶啦。就啲人就話。就翻翻啲舊帳出嚟就話，抵你死咯！呢個因為鄉村縣個投票率據說係全國嘅有名地低，我唔肯定係最低定係有名地低，定係就係病末段啦。總之就係話嗱，你哋唔搞政治，咁啊政治人揀嚟玩鳩你咯。而且仲要最慘嘅就係咩？唔止鄉村縣一個縣，其他縣都蠢蠢欲動啊！即係佢隔。好似隔離係咪隔離完咯？啲物理位置我唔係好清楚啊，即係好得，即係又縣政府又要跟進上。 但係最搞嘢就係得隔離嘅得到縣個市長同啊個市長喺活動嘅同緊一街百五， 即係係咪得到咧？ 唔係得到唔 係， 即係得到 UFO 嘅得到， 然後 UFO 地頭嚟噶嘛？ 然後跳出嚟抽水嗰個應該係福岡啊！就話我哋好耐之前已經打造呢個遊戲城市定遊戲 城市，而根據曾經住過喺福岡一段時間嘅日本特派專員話，我未聽過呢個事啊， 我都未聽過，唔好意思， 做咗福岡 啊，你聽過幾時有過咁嘅嘢啊？ 即係第一兩樣嘢，第一就係、是、我之前係從來冇聽過呢個政策，呢個第一，第二就係福岡有啲咩遊戲特別大嘅嘢， 等等先。嗱，即係咁，雖然話助學員、福岡員係相鄰，但你唔好夾硬拉埋嚟喎。助學有 CY game， 但你夾硬咧喺度照尖光，你都稍微啲略略略，稍微啲面皮薄啲好唔好？夾硬扯埋福，扯埋助學員。 啊，总之就 总之间嘢就仲有啦。 即系虽然佢呢下抽水其实系靓抽嚟嘅，但系你啲体质唔得啊嘛，大佬 抽咗过咗火咯， 俾人吐槽。 唔系过火，系佢自己本身你冇咁嘅料，走出嚟抽就真系干抽就有啲 吐槽，俾人 难睇咯吓。 嗱，补充一点就系、是、今次辉丽就话咗明嘅。佢雖然佢立咗名就係一六十分鐘同埋十點鐘之後唔准打機，但係懲罰機制係冇嘅。咁即係點咧？ 係冇懲罰機制，冇強制機制。簡單講就係純粹指引。 咦？咪同香港啲手帶一樣咁玩法咯？ 即係不過原本咧，佢哋係話要強制要成嘅，但係問題就係一傾到，咁你要點樣做？點樣做到咧？一開始因為呢條嘢一提出嗰時候，大家英文咁你點做到？ 做唔到㗎呢樣嘢。 第一係點樣做到？第二就係法不責眾，你到底點樣可以拉？係咪拉鳩曬所有打機嘅人啊？即係你打機嘅人苦心自問，你有冇係咪有人可以真係可以一個人淨係打一個鐘頭唔超過呢個數？我先唔講佢點樣執行，咁咧即係因為普遍犯法嘅法，咁你真係立嚟真係嘥鳩氣嘅。所以它最後就變成一個指引式的無約出力 的條款，你就當是一個決議案，即是嘥夠氣，即時嘥夠氣， 即是純粹搞笑， 不過你姑且就當它是壓力之下退讓了咯，即或者被人笑鳩到面都忘懷，所以就是這麼易過一過。 不要說笑不笑鳩的，就是又回回我一句嘛，就算即他面皮厚都好，怎麼做才行？嗯，好傻啦、 啊！最簡單嘅一個就係喺只 game 度咧，你一段時間就會直接強制停你啊！嗰啲大陸做過呢啲 問題， 但係唔係國家政策啊嘛？而家 問題就係你點樣偵測嗰個原？第一，如果你淨係計原居民的話，我旅遊經過嘅計唔計？如果你計，咁點樣判斷我個 IP？ 我個 IP 就係鄉村員，而點樣去執行？你係？非常之困難，到底我行緊嗰個 app 係 game 嚟㗎，定係其實係一個學習軟件啦、啊，還是其實係一啲工作用軟件？你又 check 唔到，你用白名單或者黑名單都好啦。咁你咪會非常非常非常勞練咁多個轉嘅地方嘅人咯。 你咪學強國學下點樣做呢個鄉村花窩咯。 唔係，我其實真正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鐘頭意思啊，我呢只 game 打59分鐘。就算真係有啲所謂嘅嘢， 綜合一小時咁，佢講嘅 係我知意思就係呢度59分鐘，咁我下一隻再打到。咁你即係如果淨係由你創新隻 game 嚟到計咧，即係大陸嗰個方法嘅話咧，係唔得嘅。 總之就係非常總之實行面上面嘅嘢唔得。我哋上次都講過啲 咁啊，就最大問題，你成日攞大陸嚟比較。大陸的情況，佢國家政策，佢可以直接在 game 廠嗰邊入手。 但日本唔得啊嘛， 你要比較。 日本你點樣喺鄉村呢個地方去做呢？ 我個講法好簡單啲，你要比較，可唔可以用地球的國家嚟比較？我OK，你講到呢單嘢，我就講翻又講埋Bilibili 嗰單。 啊，講啲有新聞啦。 即係呢個因為遊戲健康法啦，唔係佢哋又真佢哋真係有呢、這個點話？國家級動員啊，係的確唔同啲嘅。正咁佢就雖然咧呢個係 Bilibili 自屬嘅，咁但係佢旗下 game 就整個什麼遊戲健康法啦，咁就話你玩超過個半鐘，一日超過佢係多好多一半俾你，每日超過個半鐘就就話你係不健康時間乜乜七七，咁啊會佢要，因為佢大陸係可以要求你實名制啊嘛 ，Bilibili 好似全面實名制咗噶啦嘛，之前我哋講過啦嚇。咁佢就如果你個因為你實名制就一定會有埋個年齡啦嘛，你未夠稱嘅，咁就個半鐘，咁你夠稱就好似有三個鐘。 哇，咁好啊！哇，多謝曬喎。 咁啊，佢哋就總之佢哋就 set 個嘢去你過咗個時間就好似唔俾你打定係。定係降掉保率啦，嗰啲乜嘢？總之佢有個健康時間、健康遊戲時間，一個不健康遊戲時間，即係佢以十八歲為界限啦。即係每日呢個十點到零，第二日嘅八點就唔准玩。咁啊一個半鐘頭係啦。佢唔係繼承人，係呢個假日就有三個鐘。呢、这個平日就個半鐘， 平心而論，老實講，這個數又不是真的很過分，不是真的過了一半 就多一點，就是因為他放假，因為之前鄉村院那時候被人屌了，喂，我放假成日吃，我放假在家，你給我玩一個鐘頭，因為平日老實講，你放學回來做完功課洗澡吃飯其他嘢，你都不會有很多時間玩的了，老實即如果說這個限未成年，這個限未成年，咁咁樣嘅話，你一個鐘或者個半鐘，其實又唔係真係好過火嘅啫。即係但係去到放假的時候，我成日得幾多閒。咁你都仲係一個鐘嘅話，咁我點算咧？咁我呢度俾翻三個鐘頭時間你，咁就還好啦。即係咁佢會佢仲有一個不健康遊戲時間，即係佢會彈出嚟提醒你，跟住去到五個鐘頭先強制落線。其實五個鐘，當然不夠啦，對我們來說是不夠啦，但是是不是很過分呢？很難得地我又有少少覺得不是真的很過分啦，即是就可能啦，這一刻他整鬆少少，熱鬧才慢慢收緊啦。先提醒一下，這個雖然是響應國際政策，但是 Bilibili 自己搞的，就不是什麼來的。咁啊，講開 Bilibili 就順便屌啦，成我呢個 Bilibili 黑點，今個禮拜冇咩立場可言啊，又要因為今次就呢、這個就係呢、這個南 B 大家逼南航先，大家知啦，佢就開咗個二次創作條文修改，即係有好多公司都會有呢、這個二次創作嘅公開授權，即係話你只要符合我，你只要跟隨我呢個條款。即係跟隨我呢扎條件，咁我就可以俾你二次創作，而唔受當係我授咗權俾你啦，咁樣噶嘛，即係 簡易授權， 公開授權呢啲叫做咁啦。佢入邊咧，一般啊好多二次創作嘅公開授權咧，都會話呢、這個你只能係非盈利目的，又話最寬鬆少少，有啲係一定只能免費嘅。有些就寬鬆一點，就是說你可以以回收成本為限 的創作，即是 你的收費，你的即是譬如我最簡單同人字，我本嘢印刷成本380元，跟住我賣500元，咁因為我要扣埋啲報攤費啊、居馬費嗰啲嘢，即係咁樣叫做你收支平衡嘅狀況之下，都唔算係佢依然會授權俾你。通常玩係玩呢樣，第一個玩呢樣玩呢種二次創作公開授權嘅業社咧，都係咁樣都咁樣做嘅。即係我哋我唔係你哋啦，我好熟悉嘅初阿米古嗰個內。都係用呢個嚟做界線嘅。咁呢度點解要值得佢講咧？佢話包括令你可以繼續創作嘅收費、原材料嘅光熱費、租經費。哇！呢幾粒字真係即係博大精深，即係簡單講就係水，即係用翻香港嘅講法就係水電雜費。為咗繼續創作而必須要嘅錢，即是乜嘢咧？養活你嘅錢，即係。我畫同人字為生，咁我賺到翻嚟令我為生嗰嚿都計咗落去，即係你係呢個情況，即係你係養活你嘅，即係當然你大賺特賺就應該唔喺呢個範圍內嘅，但係如果係養活你嘅程度嘅話咧，佢係都仲喺佢個非盈利嘅範圍之內，咁啊。即係擴闊到簡單講就係、是，如果你係畫同人的話，除非你係賺到盆滿缽滿，如果唔係佢都可以自動地公開授權俾你。咁就比一般日本業界就再進咗一步啦。大家知啲當然係咩嚟㗎啦。即係咁條例本身我係值得賺嘅，雖然間公司你知啦，我呢、這個 咁樣點講？一件買一件， 係一件買一件。呢、這個 Bilibili 黑金啊，今個禮拜竟然要賺佢1.5次，即有啲嘔血。 我唔係咁做，公司有咩嘢我分開嘅。 希望呢個風氣可以帶去其他公司都跟隨咁嘅，咁大家畫同人就唔使畫到膽戰心驚啦。之前都講過啦，畫同人成日都喺個灰色地帶度，個灰色地帶唔係指。你可係犯法與犯法嗰個灰色地帶，係俾人告同唔俾人告之間嘅灰色地帶，你係犯緊，一定係犯緊法。 因為始終你同人二次創作本身其實就一直好微妙噶嘛。 係啊， 好啦，咁係喎，誒頭先我哋開咪之前講個 E A 嘛，連曾經一唔係被譽為係 已經有兩三年， 我唔使去開佢拖噶啦， 已經有兩三年放棄咗角逐年度最差，唔係應該年度最撲街遊戲公司啦， 即係暴雪取代咗佢啊嘛，呢幾年暴雪搶咗頭位， 兩個 B 社啦嚇，唔係 Bilibili 啊，係個啊嚇個兩個 B 社再加個誒。試下嗰個唔記得咗咧 ，UBI 咯，即係有幾間嘅啫嘛。你歐講真，西方大廠來俾人鬧嗰幾間，咪真係 EA 啊、UBI 啊嗰幾間，數嚟數去都暴雪三間啫嘛。而家 啊 ，Epic。 Epic 咗 ，Epic 連即係連到冒起，咁啊 OK， 佢即係可能按耐不住啊！你哋三間又玩得咁開心，我哋又加入戰團， 就咪試翻。 雖然而且仲係好傳統的，令你記起嗱，唔係執公司，咪先講唔係執工作室，因為傳統 EA 最出名係執工作室啦。 喂，先買再執，你記住 係，即係咁，咁買點執咧？即係咁啊， 自己咯。 咁佢就係乜嘢呢，就係、是、呢個 EA 方丈，其實都以前都幾出名下，因為近年其實真係 傳說中嘅 EA 方丈重出江湖。 幾年前囉，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後生，呢、這個 gaming 好少，可能真係冇乜聽過，但係如果係講緊五六七八年前嗰個，真係好撚鍾意㗎嘛。咁今次就乜嘢啦，佢旗下有一個，即係唔可以叫旗下啦，佢有個實況主兼職業玩家，咁就好似係玩 FIFA 啊，冇記錯係。咁佢就公開批評咗 EA 啲乜乜七七如何那樣。咁呢個 EA 就呢、這個方丈突然間方丈起，即係唔知點解。 方丈翻出山。 突然，因為老實講啊，年終俾屌 EA 嘅人真係少咩？年終屌職業唔係屌 EA 嘅職業選手又少咩？年中屌 EA 嘅實況主又少咩？就算你實況主兼職業玩家，都好多屌 EA 噶啦。我諗大家係常態嚟噶嘛，係爭在未到日任咁嘅程度啫嘛。跟住佢就突然間小氣方丈上身發作，咁就封鎖咗佢，而且係講緊 EA 旗下所有遊戲都禁止佢參賽。當然佢唔可以唔俾佢玩啦，技術上做唔到啦嚇。但係佢就係話佢所有卡。所有啲職業競，因為佢嘅職業選手嚟啊嘛，所有職業競賽嘅 kick 卡嘢，只要係我 EA 其實我都唔使用，你以後都唔使諗住玩，永不錄用。簡單講就係四粒字，永不錄用。即係我即係好耐冇聽過呢啲 EA 啲小氣寶，老實講。 好少氣泡啦 ，EA 嘅新聞都好耐冇聽過啦， 因為依年講真，其實應該咁講就係依兩年我再做啲節目，其實 EA 真係少提喎，因為提親咗玻璃渣。 兩間編寫 Epic， 上年真係即係呢三間輪流咁講或者一齊講。 Ubi 都少講噶啦，基本上。 Ubi 最多都係話佢又做又衰又乜又出第，喂，唔係調翻轉嚟講 ，Ubi 好似上年好似好嘢，好唔係正啊，好嘢多過衰嘢。 係啊 ，Ubi 算 幾單都係好嘢。 Epic 就賴咗啲 Epic 嘅，只係嗰單 嘢。係啊，賴埋騰訊度啊，唔會有好嘢噶啦。 係主要其實主要踢波嚟揸啫嘛，賴嘢賴得最緊要就係。 仲有另一間表。 即係咁啊。仲有嗱，你講開外國就仲有單咧，呢單就應該係好新聞嚟嘅，但我有少少驚，我少少驚佢俾人玩殘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除咗即係呢個 Epic 去挑戰呢個 Steam 嗰陣時候就話，我哋需要有呢個另一個呢、這個遊戲平台，諗緊 GOG 咧，你當佢死戀咗啊？ 咪先，但 GOG 一路都同你講其實。輪內嘅喎， 咁啊，的確係，因為佢上面係冇新 game 咁滯。 係咯，只好似係俾骨灰玩家掘尋寶嘅啫嘛。 但係聽據聞呢個沙巴烹會喺上面上喎。 據聞啦。 啊，呢個唔係咧，新聞唔係呢個，新聞唔係呢個，佢係講緊CD Projekt 佢就話係 GOG 嘅平台，因為 GOG 平台一路都係唔准退款嘅，唔好 hold 住。先講 ，GOG 係一個業界良心平台，良心到啲新 game 唔肯揾佢出。點解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完全 DRM free 嘅遊戲嘅遊戲平台嚟嘅，即係你俾咗錢，佢就成嚿 game 就攞你攞咗落去，你中意攞去派街坊又好，你中意 copy 幾一億次都好啦，佢係唔管你嘅。即係當然佢理論上，如果你攞落嚟之後派俾人哋係點講？ 犯緊法咯， 係犯緊佢個合約啦，係咪犯法？我唔知，但係最少係犯到佢哋嘅規約嘅。但係佢唔會有佢第一佢冇辦法，因為 DRM-B 啊嘛，佢冇辦法對你做任何反制。 即係總之好簡單嘅啫。你依家大部分我哋講遊戲平台，你個玩法都係你一定要喺平台度 download 只 game 落嚟。 然之後你要呼佢個平台做 authenticate 做 login 先玩一隻 game。 有啲好少少嘅就係你第一次啟動咗就可以嘛，但你都要就第一次嘅啟動嘅，而嗰個啟動碼咧通常都係為核嘅。 係啦，咁但係問題 GOG 嘅做法咧係第一，雖然你話平台咧，我係覺得唔太啱數嘅，係佢有個平台 app， 但冇必要用噶。你可以直接在他的網站就 download 到隻 game 落嚟噶啦， 係啊，因為 仲要是一個純 ESD install 啦，即係同你去翻版網站 BT 隻落嚟一樣咁做嘅啫，基本上。 因為就係完全 DRM free 啊嘛，佢連第一次嘅啟動都唔使做嘅，即係所以亦都因為咁樣，所以一啲大新遊戲就喂大佬你咁樣做，我可能好影響我銷量， 即係 賭行米喎。所以就好多都係啲舊遊戲所去回收用嘅，即係超反正當初有錢我都賺咗啦，呢度有幾多我攞嘅，有幾多我都係賺嘅，即係俾啲玩家回味一下，反正佢哋唔想俾錢。 同埋曾幾何時 ，GOG 係真係你揾舊遊戲專用咁滯嘅，因為調翻轉係其他平台相對少舊遊戲啊，你記住啊。 咁仲有玩佢自家嘅遊戲咯 ，CD 或者自家遊戲咯。 嗰啲就算啦。 唔係㗎，我。我因為我唯一一隻在他上面攞的就是他自家遊戲， 唯一一隻咯，你有識講啊？ 咁我亦都冇喺 Steam 買過 game 啊嘛。OK， 即係我好少，即係咁啊，佢就咁啊，佢所以佢 DRM 之後再允許退費嘅，簡單講就係乜嘢啦？你只需要俾一次錢，你即係我先當你唔識揾盜版 game 乜七七啦，你只要俾一次錢，你就可以退翻費。然後你係冇任何，你係冇任何付出嘅狀況之下，你攞一隻 game， 而且隻 game 係無限任級嘅，即係而家佢嘅情況就會變成咁。當然佢話係三十日內申請退費，但係如果你要惡意退費嘅話，我諗三秒鐘你就退咗啦，係咪咁話先？即係所以呢下佢可能係倒置機米嘅，咁我唔即係我唔知佢即係 冇辦法，即係個 trend 就係咁樣樣，你唔退費就俾人屌，冇辦法嘅呢樣嘢，即係今時今日奧客當道。 咁我覺得可能佢係咁啊，貫徹翻佢個點講個宗旨啊，因為佢當初要成立個 DRM Free 嘅平台，就係唔想佢哋乜乜七七，即係唔想你收費反而束縛咗你嘅客户啊嘛，即係你即係大家都知啦，一個撳錯掣得手指呢啲嘢，即係佢我覺得佢係想俾多少少個自由俾你。咁反正老實講啊，你喺上面買，你上面買 game 都係志在俾錢嘅啫嘛，即係難聽講句，你志在俾錢嘅啫嘛。 志在俾錢真係要講呢個就。 喂，你真係唔想俾錢，嗰啲 game 全部你都可以網上揾到盜版，而且係非常之多。即係除非一啲好又舊又冷門 kick 卡嘅遊戲啦，即係你真係志在支持下咯，當年。 我真係支持㗎，你喺佢買 game 係。 所以佢咁樣又係咪真係會好大影響咧？即係我只能講睇下啲鬼佬，因為鬼佬多啦，啲鬼佬多唔多呢啲即係潮州人啦，我會唔會俾潮州人打？即係多唔多啲算四草啲潮州人客家人啦？即係咁啊，所以我有 friend 就話咁睇在呢樣嘢份上，即係西巴噴就喺佢上面買咯。 嗱，咁我講埋啲遊戲啦。咁咧上個禮拜其實就係兩部主機先後都開咗稍微都唔算發表會啊，喺網上有條片就介紹個新嘅功能。 算吧啦，繼續切牙膏啫 嘛。唔係，仲嗱，首先就係基本上啲數字咧係唔你係唔聽唔明嘅，嗰啲咩 SS 嗰啲乜嘢聽唔明，都唔需要聽明嘅。 唔好意思啊，你聽唔明啫，我聽得明 嘅。唔係就係一般人唔會想知啊，屌黐孖鬼咧。 呢個都係事實，即係你即係點講？一般人睇法咧就其實你唔使得明嘅，你睇下邊個大啲就得噶啦。你睇 多大啫嘛？唔係，但係又對一般人嚟講，即係非業界人士或者非識嘢嚟講咧，呢樣唔重要嘅。仲一就係你部主機冇樣睇，冇就係個 嘢。唔係啊 ，Xbox 台邊有樣睇啊 ？PS 五咪有啫嘛。 係咯 ，PS 五咧，跟住就係兩部機 set 嘅時候就係PS 五唯一贏就係佢用嘅所謂嘅特製嘅 SSD， 宣稱特別快咯。 嗯，但係佢個容量細咗折喎。 你起碼個問題係講緊佢係行嘅，即係行 PCIe 咁呢個就已經係真係贏嘅呢個就。 嗯，即係但係嗱，如果嗱呢個仲有得拗啊，除咗 SSD 之外，佢係所有 spec 都低咗，唔係低咗好多，係就係低咗少少，全部都輸少少。 不過問題就係 SSD 都要輸容量啊，先講啊。 依個少少又有冇分別嘅？講真喺依個情況係。 唔会系左右你买边部主机嘅重点咯。 咁嗰阵你加 PS4 都系唔， 不嬲都系讲紧 性能， 唔系重点嚟噶啦。 难睇啊嘛，同埋俾啲口水战就输晒啦。 不过咧，啲人话唔够啊， 反正唔紧要，反正点解佢要点解要咁样挤牙膏法？你唔挤落，你唔挤牙膏，你点拖到佢出到嚟啊？又延即系冇又延期，之前佢两部双双延期啦。 嗱，佢宣稱係今年會出到嘅 ，PS5 就話宣稱啦，佢 宣稱啦， 佢講啦， 就係呢啲嘢唔係我哋控制，要問粒病毒噶嘛呢啲嘢。 同埋有一樣嘢就係開發問題，係依唔知佢啦。總之咧，嗱，關於病毒方面咧，因為因為其實從病毒有關動漫界嘢咧，我獨立一 part 講，因為其實都幾多嘢講嘅，係一大串。所以咧，我講埋嗱，講埋一單附文先，咁就最後一單附文壓軸咧就係。 等，你講 game 之前我送一單 game 嘅，係啦，講你又輪，我哋左邊鄰居係咪？講跟咗台灣講法，左邊鄰居，我未移民啦，我哋北面鄰居就一單好 Q 戇居嘅，就不過都係呢個武漢肺炎相關啊， 我仲諗緊你講澳門相關添，左邊鄰居。 即係澳門有相關新聞，不過就唔關我哋事嘅。咁啊，呢個都好，仲有一單就 high B 啦，唔係好關事嘅，因為我真係即係沒有荒謬，沒有更荒謬，只有更荒謬嘅呢個寫嗰單跟蹤嘢點讀 ？J A S R A C 日本嗰個最出名嘅版權章啦， 日本版 Yes， 即係音樂 Yes 咯，係 Yes 咯，日本 Yes 咯， 音樂教室嗰啲就狀告呢個呢檔嘢就去徵收版權費嗰件案件就敗訴咗。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要因為一路通常情況下，教學用途通常都係版權嘅豁免範圍外噶嘛。日本嘅著作權法係有寫住以呢個教育為目的嘅使用係豁免於著作權嘅。咁所以理論上係應該音樂教室講到明教室啊嘛，佢所入邊所使用嘅音樂係唔應該同佢收錢嘅。就是根據日本的版權法，但是最終就那檔版權蟑螂就同這個音樂教室徵收這個費用，結果就是敗訴，這個音樂教室敗訴，這個版權蟑螂又一次勝利。咁即係簡單講，就根據個判決咧，就啲音樂教室如果使用音樂任何的日本音樂，即係或者應該係佢哋佢哋相關的啦，全部都要俾錢佢。而當然不過咧就唯一少少懸念就係唔係最高法院，仲有得上訴嘅。 哇！地裁啊！ 即係總之有仲有但係東京地方法院嘅上訴嚟嘅啫。咁啊，應該仲有得上去高等定最高。唔記得叫乜嘢，總之仲有得上訴啦嚇。不過就唔係好睇好，老實講就我真係唔係好明日本啲司法系統搞乜鳩嘅。 日本司法系統不嬲都奇怪的。 原來 Joshua 不嬲都係惡噶啦，黐線嘅。 我唔想再喺度聲討呢兩個日本呢兩個人類，我唔想喺呢個時候再聲討。 唔好再討論，因為其實依個好麻煩嘅。好啦，咁講埋最後一單就係其實咧就聲優仲西環就過世就44歲。咁佢配嘅角色其實最有名，甚至我比較人知嘅就係蒼龍發夫立裏面月姬，係呢個角色嘅啫，係頗為唔有名聲優，因為我揾佢資料都唔係好覺得配到咩角色。 我已經唔係頗為啦， 頗為即係叫即係真係完全冇人識嘅咯，即係咁講。我識嘅純粹因為睇有蒼穹有睇蒼穹嘅觀眾先會知佢嘅名嘅啫。 哦，唔好意思，我聽冇你講。 好啦， 咁啊，富文仲有一單嘅，就好似之前冇講過，呢個《可拉美指令》個作者就上個月底過身，咁就咁咯。 係啦，OK 啦，好啦，咁嗱，咁咧，關於病毒，關於中國病毒嘅嘢，就我留翻下一 part 再講。